Hello， 你的过得好不？这是小九，今天我们继续聊一下小学时候的事情。上回说到那对好姐妹，我们有一次去公园玩。公园的山顶有个塔，我们在塔上面贴下了纸条，说是好朋友一辈子，以后一定要故地重游。只是目前到现在，我们还没有再见面过。还有一次放学去鼻涕姐她家玩，我们口渴了想喝水，她一边倒水一边和我们笑呵呵，结果杯子倒满了，她还没发现，洒了一桌子都是水。鼻涕姐也是和我一起上奥数班的，有一次她发现她的伤口愈合得很快，我一本正经地跟她说，这是重大发现啊，火影忍者里面的查克拉也有这种用处，你没看见鸣人每次伤口都愈合得好快的吗？你别到处去说这个事情啊，小心别人把你抓走。她一脸懵逼地看着我，好像也相信了。那个时候电视上有一个台，我们叫做点播台，幼儿园那时候看的猫和老鼠全都是点播台上看的，后来的火影忍者、蜡笔小新、大耳朵图图，还有总是那几集来回放的犬夜叉，全是那上面看的。我们中午回家吃饭就一定会守着点播台看火影忍者，看完之后呢，下午就和同学们大肆的讨论，班上的人几乎全吃火影迷。我记得我有一个冬天戴的袖套，上面印的就是鸣人和佐助。后来五年级的时候，班上买了个 DVD， 以前中午有十几分钟的读报纸的时间，后来改成了听歌，林俊杰的冻结真的听了很多遍。有时候体育课下雨也会看电影，要么就是劳动技术课没事情做了也会看电影。那时候周五下午最后一节课是班级团队的活动课，有一次老师要我去组织，我就喊了平时玩得比较好的几个女同学站在教室的四个角落喷彩带，可是后来因为快期末了，班费不够，彩带没有买到，三个女同学就站在角落里干站着，尴尬得很，还有男同学笑话他们几个是站街的。小学时候其实各自的家长互相都认识，要么就是上班的同事啊，要么就是以前住在一栋楼里面的，基本上大家年龄也差不多，爸妈都会知道啊，谁谁谁比你大几个月啊，谁谁比你小几个月啊，然后经常就会说你看别人咯，比你小几个月成绩还比你好的，或者就是说你看别人咯，比你小几个月还比你长高那么多，更或者是你看别人咯，跟你一个月的别人怎么那么听话呢，有时候甚至还会讲你看楼上那个妹子咯，作业还没写完就跑出去玩了，你怎么不出去玩呢，天天守在家里看电视啊。所以后来我眼睛不太好，他们总是说我是看电视看的，其实我也没看过几次电视啊，电视又不好看，家里没有 VCD。 有时候学校会组织班级为单位的合唱比赛，我只记得唱了两次什么歌，一次是黄河大合唱中第七乐章保卫黄河，一次是音乐书上的歌，后面这次原本是我领唱的，当时音乐老师从班上海选出了四位，两位男生两位女生，全班就只有我们四个唱上去了，接下来就是天天放学之后的排练。后来我的嗓子没有另外一个男生保养得好，意外的哑了，于是我就被淘汰了。再后来我和另外一个淘汰的女生搞了个组合，唱当时最火的电视剧《薰衣草》里面的歌《花香》。那时候小学班上的同学真是多才多艺啊，有会弹钢琴的，拉手风琴的，拉小提琴的， 还有拉二胡的、吹笛子的，后来听说都没有练了。那时候我会吹竖笛，我隔壁有一个比我小几岁的女孩子，她会拉二胡。那时候住在楼上的爷爷经常会说极好听的嘞，他放肆的夸我们两个。我也不记得是什么时候开始，我一点也不喜欢自己的声音，可能是那次被淘汰了给我的打击吧。打击吧。那时候学校经常组织春游秋游，去过隔壁城市的游乐园，还排队走路去过公园，还是走的后门。那次是夏天，树上有那种绿色的虫子，虫子上面掉下来的毛会粘到身上，又痒又痛，我到现在还不知道它叫什么。那个蹦蹦床上好多那种东西，搞得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。后来春游之后的日记里，人人都在写这个事情，我也不知道他们爸爸妈妈怎么看待这件事情，自己的孩子身上搞了这些痒死人的东西。去隔壁城市的游乐园的那次，我没有带伞，也没有带钱，下雨了还得和同学共伞。游乐园里有室内漂流，老师带着我们玩，结果他们都有钱买一次性的雨衣，我是借的钱买的雨衣。游乐园里还有动感电影，没想到这个玩意十多年过去了还没有进步，只是改名叫做 4D、5D 或是 6D 电影罢了。那个会拉小提琴的同学家里买了台电视上天天打广告的 Apple 开个网易拍，他放在随身的塑料袋里，在看动感电影的时候座位放肆的摇，他的袋子差点掉到座位下的缝隙里面去了，他的尖叫声和我们的尖叫声混在了一起，当时并没有人知道他发生了什么事情。出来了之后，他的激动也和我们的激动混在了一起，并没有人在意他说了什么事情。以前流行过好几种玩具，一波又一波，有什么数码暴龙机啊，电子宠物啊，也有球啊，陀螺啊，四驱车什么的。我那时候好羡慕有数码暴龙机的同学，那个机子可以刷卡，可以配对，好神奇的样子。但是就因为这个数码暴龙机，我在二年级的时候失去了好几个小伙伴，他们本来答应我只和我玩，不和那些人玩的，结果他们有些人去打玻璃珠子，有些人呢就去打板。后来我为了不被孤立，我也跟着他们一起买了电子宠物，悠悠球、陀螺、四驱车。只是电子宠物那次呢，我是偷偷的买的，悠悠球也是偷偷的买的。电子宠物它会滴滴滴的响，它是一个比鸡蛋大一些的球，当时我把它藏在放皮蛋的那个骨堆壳里，有一次不知道它是饿了还是病了，滴滴滴的响，差点被我妈妈发现了。啊，对，我跟你讲了，电子宠物上面有一个 reset 键，就是重置键。有一个跟我玩的比较好的那个妹子啊，她好无聊的，她总喜欢去按我那个电子宠物上的那个重置键。我好不容易养大的那个宠物被她一下子给重置了，后来我就把那个重置键给堵上了。那个妹子家里很喜欢给她买新鲜的文具，当时我们喜欢用自动铅笔，自动铅笔的芯一般都是 0.5 的或者是 0.7 的，结果他买到了 0.2 的，写的字好清秀的，但是他自己写字又写的重，像是在雕木头一样。然后那 0.2 的笔芯太细了咯，经不起他的用力咯，写的没几次就断掉了，写的没几次就断掉了。他的橡皮擦也很多，他橡皮擦好香的，那种水果味的，每次我就去问他借橡皮擦来用。但是他自己有一个不好的习惯，就是喜欢捏橡皮擦，把橡皮擦捏得一小坨一小坨的。哇，这么说来，那小学的时候捏了多少坨橡皮擦呀？讲起流行过的玩具， 当时还流行过几本书，其中一本书是那种侦探类的，他那本书会附赠一个半透明的卡，那个卡可以去解开每个章节中的秘密，他们好几个人都买了。还有一本书是那种讲星座的，其中有一页可以发夜光，拿在太阳下面照一照，然后拿到屋子里一看，全是亮晶晶的。这里是九六九的 Podcast， 我们下期再见。 广播体操，舞动青春，现在开始。